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随机波动，我是傅诗野。 我是张之琪。 我是冷建国。 那今天我们又紧张又开心，因为我们迎来了一位就是翘首以盼期待很久的嘉宾、 对， 他就是鲁豫老师。鲁豫老师要不要跟我们节目的听众打个招呼？ 嗨，大家好，各位随机波动的听众们大家好。其实我现在特别紧张因为一对三是个很恐怖的感觉。 对，其实我们就是想跟鲁豫老师录节目很久，因为我们上周还在说我们从小确实是看你的节目长大的，就是我跟之琪其实是很小的时候就开始看凤凰卫视， 包括凤凰的中文台资讯台、还有电影台。 哦，你们家还能刷电影台？ 对，就是我小时候在电影台看了好多香港电影 、然后我们那天还说，记得就是在广州的凤凰卫视，他有时候经常会切那个迎客松的画面，他其实最早的一种审查形式吧、对，就是当有一些不能说的信息出来的时候，他就会有一个迎客松的画面，有一个配乐。所以我从小对凤凰台很印象很深的一点其实是这个画面。 哦，这我从来不知道。 对，就是从小我就知道说，哦，这个地方其实是敏感的。那是我对审查最早的印象 你知道我现在已经特别能够坦然接受有不同的观众过来跟我 说 我从小看你的节目长大的，一开始还是有一些震撼的，特别是最初有一些看起来年龄比我还要大的中年大哥过来说鲁豫老师我看您节目长大的，那一刻内心还是崩溃的后来就习惯了。 对，因为我记得我小时候上小学的时候，就早上在家洗漱吃早饭的时候、我爸妈就会打开电视看那个凤凰早班车、 对 对，真的是很小的时候。 是，而且、怎么开始进行了对，但我还记得就是那个千禧年的那个就是凤凰做了一个大的专题，就是好多人跟着。 千禧之旅。 对对对，然后还有一本书，其实那个我也全部都看过、还有一些重大新闻911啊什么，就是所以我感觉凤凰台也确实陪伴我们度过了童年的时光、而且确实是让我们就是给了我们一个童年时候做新闻的榜样和偶像，我们就看到很多女性的主持人、女性主播。所以我小的时候真的我的梦想就是我想说我可以去凤凰台做主播。 对对，我还记得小时候就是我家亲戚第一次去香港，那个时候香港刚回归、然后我们小朋友就会说，哎呀，那你到香港能不能见到陈鲁豫、窦文涛啊，然后就是会有这样一种想象 对，所以就是还是很想当面感谢您、 就是有一种梦想成真的感觉。 因为我们之前也接受一个采访，我就说我小时候的理想就是做一个新闻主播，然后现在其实以另外一种形式实现了，虽然是不同的媒介、对，然后这个其实媒介的变化我们在这期节目后面也会探讨。 是的， 对、 嗯、 然后我们今天这期节目的契机呢，其实是因为鲁豫老师最近成为了一个译者，获得了新的身份，然后他最近翻译的这个书叫做《替补哈里王子的自传》。然后能不能先请鲁豫老师给我们的听众介绍一下这本书，以及就是您第一次做译者有什么样新的感受？ 这本书大概是两年前的春节之前交到我手上，当时这本书也在国外同步发行了嘛，销量非常好。然后我当时想呀，如果能在国内出版的话应该很棒。我一直是非常喜欢看非虚构类的，特别是差不多近十年我基本上只看非虚构类，很少看虚构类的作品、然后我一直想如果我要翻译的话应该就是从传记类作品开始、我一开始特别想翻那个芭芭拉华特斯那本 Audition， 他有本那个叫试镜，后来有人翻了、然后特别想翻那个丹基顿的一个自传、后来我找了出版社，出版社说他太小众了肯定卖不动，后来我想了想说那我就不翻了，然后正好这本书到我手里边，然后他们说很赶时间，于是我跟李敖老师就著名的翻译家、我们两人分别去翻，谁能想到春节之后又等了两年然后才出版但是我因为一直以来对哈里王子对他们整个家族的故事就很感兴趣、所以某种程度在翻译过自己非常一直关注的一个话题，好像很神奇，你说我一个中国人跟英国王室就离那么远，但是我是一个好像某种程度一直在旁观他们家庭生活的一个人、我其实我觉得我认为我是很深入的走进了他们的家庭生活，所以我以一个非常熟悉的一个陌生人的角度在翻哈里王子的自传，我觉得一点都不陌生、所以过程就很神奇，然后把我过往那么多年的对于英国王室八卦的内容都终于有一天可以用出来了，我觉得哎呀我当年读的八卦没有白白的浪费、 对，我听那个忽左忽右您不是说春节期间就没有出门足不出户就翻完了、我觉得好佩服、 对，因为我们三个也都做过译者， 对， 就是您刚才说两年的时间其实我觉得已经很快了，因为我们的译稿尤其是我跟诗野的译稿都在手里就是蹉跎了很多年。 因为是这样的，我觉得第一稿就是你翻译的第一稿 我的习惯，我一定得一气呵成。 嗯， 问题是从第一稿到最后出版中间还有无数稿， 是， 只要你不收我稿，没有到 deadline， 我会一直照死里赶。但你必须得有一个截止日期，但是第一版我必须得一鼓作气，就是我每天必须要规定我得翻多少页。 嗯， 然后只有在那个状态里面，我才能够保持语言的节奏感和语言的一致性。 嗯， 否则的话，我试过，我最近在翻一本书，我就是第一稿我中间可能停顿了一下，再重新开始把后半部分完成，我发现完全需要重新再开始，我没有办法从中间开始。 哦， 后来我想，哦，那不行，我的方式就是我一定得，哪怕我这第一版翻得很烂，但我必须要完成。 嗯， 然后第二版在这个基础上再开始的话就相对容易，所以这是我的一个方法。问题是第一版到最后成稿中间又过了无数版。 对，因为我现在也在做第三稿吧，相当于是第二次审校的工作。然后我那天还发了一个微博说，我说人的本质是不是就是筛子，因为你只要重新看永远能发现错误。 是的，我这次在翻第二本书，我甚至在第二次校对的时候还发现了一两个完全不可思议的错误，就是它可能是否定的，我翻成肯定的了。 嗯， 就这种错，因为你毕竟是人脑人眼，我再专注的翻译，有那么瞬间你可能就晕了，然后会有这样的错误。所以第二版第三版几乎就是不断的校对一些错误的过程，然后还有一些就你当时会觉得翻得很妙，然后重新再看的话觉得这什么呀会不断的有推倒重来的一个过程。 是， 我做翻译的过程其实跟鲁豫老师很像，就是我会希望能尽快把它翻译完，趁着自己还在那样一种语言的状态里面，就好像你只有那样一个固定的时间段是跟作者有一个 connection 的。对，而且我会集中在每一天固定的时间翻译，就是之前是白天做其他工作，然后就晚上有两个小时专门来做他的翻译，然后你就会觉得这两个小时你就切换了一个身份，进入了另一种状态。然后我回头看第二稿第三稿的时候就会完全换一个角度，我就会觉得这是我在看别人的稿子， 你就变成了编辑， 我就变成了编辑。哦，对，我会完全变成编辑，然后来重新审视这个稿子，就我觉得这种双重视角的切换还有点用。 哎，那我还没到这个境界。对我来说翻译给了我一个逃避现实世界的理由。 嗯， 因为我平常我如果不工作的话，我不出门，但我内心又觉得我不出门跟这个世界完全隔绝是一件很反人类的事儿。你内心会某种程度在审视和批判自己，说你怎么能够这样不投入火热的生活呢？ 嗯， 但是因为我要翻译，我不能出门，此刻翻译的工作很重要，所以瞬间我一切貌似不那么合群的生活，你觉得变得特别高尚。 嗯， 你有了一个很冠冕堂皇、很安全的理由。 嗯， 所以让我觉得非常的安全。然后那天我听何雨佳，他是做采访还是做节目我忘了，他就说他有时候翻译到那个状态，他就每天想到我晚上可以回家翻译，会觉得很幸福，迫不及待。 嗯， 我有那样的感觉。 嗯， 我没到那种境界，但那种感觉我很明白，因为它给了我一个理由。 那你会觉得这种做翻译是一个你的不完全的表达吗？或者说你在翻译的时候会有某一刻有一种感觉，就是只有我会这样翻译这句话，如果是另一个人就会有用另一种方式来翻译吗？ 这是我喜欢翻译的一点，他讲的不是我的话，但他表达的是我的审美。 嗯， 因为我完全是在讲我想把那个人的声音通过我的语言表达出来，所以是那个人的表达。 嗯， 但里面的审美是我的。 嗯， 包括我愿意遵循他的原来的语法的结构。嗯，我尽可能贴近他语法的结构，但我用中国人可能能够懂的方式去表达。 嗯， 但这个选择和决定其实是我的语言审美。 嗯， 所以这个它既安全又大胆。 嗯， 我很喜欢。 嗯，对，我在翻译的时候，因为我第一稿的时候当时还没有 ChatGPT。 嗯， 然后我在校对的时候就有了这个工具。嗯，然后我现在就有时候我拿不准一句话或者是不知道选哪个词更好的时候，我会让 ChatGPT 去翻译。 嗯， 然后我在用的时候我就发现，嗯，就它毕竟还是一个基于人的语料来形成的这么一个算法，就是我不会翻的它也不会翻，我会翻的它也会翻。然后我这个时候感到一丝安慰，就是觉得说，哦，它其实还是没有突破人的对于语言那种理解。 嗯， 对。然后我不知道鲁豫老师用没用过，您觉得它会对学语言以及对于翻译有什么影响吗？ 我是一个对现代科技有一些些陌生，或者我不太擅长用现代科技的一个人，不是完全抗拒，但我的确不擅长。我可能试过非常初级的 ChatGPT。 嗯， 它翻得很烂。 嗯， 但是现在的 ChatGPT 我试过一下，它可能比你用其他的一些辅助工具 好 一点。 嗯， 但也仅此。我非常认同你的看法，它再好它也只是其中的一个版本。 是。 那未来我们其实同一个作品你可以有很多个版本， 嗯， 知棋翻的一个版本，建国翻的一个版本，我的一个版本， ChatGPT 的一个版本， 嗯， 他的版本也许会某些地方比我好，但他依然只其中一个版本， 是， 我认为我的版本依然是独一无二的， 嗯， 我觉得独一无二未必是最好，因为没有什么最好的， 嗯， 文学它的审美真的是就是千变万化的，各花入各眼， 嗯， 所以我一直不认为 ChatGPT 对我们译者或对创作者带来巨大的威胁， 嗯， 它可能是某种鼓舞，或者偶尔会带来某种工作的便利，你不用去查，像以前我们上大学就报一个巨大的一个那种朗文还有韦氏词典，我估计我们那本都还可能是那个盗版的，因为特别巨大很厚重，它不方便，那它现在变得很方便，我觉得这是好的，但是它在现阶段我看不到代替人类译者的可能性。 嗯， 我是在2017年还是16年冬天去北大采访，嗯，许元冲先生， 嗯， 然后他当时还在翻莎士比亚的哪一部作品我忘了，反正还在翻莎士比亚，我当时其实觉得内心是很感动很震撼，但也有一些困惑，因为我会觉得我们有那么多版本的莎士比亚， 嗯， 不同年代的不同译者的， 嗯， 但我瞬间又明白，如今我在一个译者的身份，我非常明白这世间可以有很多版本的莎士比亚， 嗯， 但是在那一刻许元冲先生想这个世界，我认为我作为许元冲，我还希望他有一版新的许元冲版本的莎士比亚， 嗯， 那这个就是我作为一个译者的表达，就你可以有 ChatGPT 版本， 嗯， 但我还是可以有我的版本。 我觉得这个问题可以延伸一点，就是说对于今天的比如说更年轻的朋友来说，学外语的意义是不是跟我们小时候完全不同了？比如说我在准备这个提纲的时候，我就在想说，我是什么时候第一次对英国王室有印象，是因为哈利王子的照片印在疯狂英语杂志的封面上，就是那个是我大概初中的时候，就是刚刚开始觉得学英语非常重要，然后包括小时候看凤凰卫视这些电台主播，我就会觉得说，哦，那我将来如果想干一份这样的工作，那是不是先决条件就得是一个我是一个英语很好的小孩儿？我就记得说那个时候我们那个学校门口有个小卖部，然后我跟我的朋友每周都去买那个疯狂英语的杂志，然后还有一个磁带，后面变成了一个光碟，就是你可以听然后也可以读它上面的这些文章什么的。但我觉得现在当有了这些便捷的工具，包括比如说我最近跟我在墨尔本的那个租的 Airbnb 的房东写邮件， 它，哦，是可以直接翻译成中文， 它那个软件本身它就可以直接翻过来， 嗯， 我看到了，我甚至看不到它的原文， 嗯， 如果它翻错了或者说有一些什么偏差我甚至都无法发现，因为它给我的就是一封中文的信，但是对方发出来的时候其实是英文的， 嗯， 对，然后我就会觉得说在这样便利的条件下，大家会不会觉得学语言没有那么必要了？ 你知道我从小我觉得我特别欠缺的一点就是我很少看翻译作品，因为我不相信， 嗯， 因为我只相信我读懂的语言，所以我在从小到大过程当中我基本上就很少看俄罗斯的文学作品或者德语日语的翻译作品， 哦， 我看的很少，就是因为我想我怎么知道，当然我明白这很可笑，都是一些著名大家翻的，可能我给自己的懒惰找了个理由， 嗯， 我不知道，但总之我因为我的英语可能不错，我某种程度错过了其他语言带给我的给养，但是我一直认为语言它其实不是必须的，就外语不是必须的，而且就我所见到的各国的外语教育都非常之糟糕。 嗯， 我记得我95年96年第一次去美国，在西雅图碰到一个老太太，她听到我是中国来的，她就很高兴，她说她在学中文， 嗯， 我说哦，我说你学了什么，她就给我学，她说嗯，他发音当然也不很标准，但能听懂。他说：“哦，我背的中文的，对话是，你去做什么？我去买铅笔。请问你去哪里买铅笔？我去第四人民铅笔商店买铅笔。这是原话，我至今记得。我当时就愣了，我说：你在说什么？什么叫第四人民铅笔商店？然后他跟我用英文讲：你们中国人不是去人民，不是去铅笔商店买铅笔吗？”然后我当时意识到我们各国的语言教育都非常之糟糕，它没有任何的实用性。 嗯， 其实语言教育应该是不需要任何技巧的，一个小孩只要你给我这个环境， 嗯， 你给我放在英语的环境里面我就会讲英语， 嗯， 你把我放在中国东北我就是东北话，它不需要我任何的才干，只要我能听得见有语言的表达能力就 OK。 就是因为第一教育不平等，第二教育太糟糕了， 嗯， 所以就使得我们需要像我们这样的人需要在后天碰巧因为我有兴趣有某种语言的天分，我们能够凭借自己的能力把一门外语学得还不错，但也仅此而已，一门外语你不可能学太多，我不具备那个能力。所以有时候我想这个很可惜，那如果有一天人类可以不需要有这样语言的障碍，我觉得非常好。但是那依然拦不住我，就是还是愿意去自己表达，我自己可以跟你说英语，我觉得很方便。当然我如果去了日本或者去了法国，有人用那个机器用 ChatGPT 帮我来用法语日语交流，我觉得也很便利。但我始终认为学外语是我的兴趣， 嗯， 它不是必须，它甚至某种程度我会认为人与人之间的那种真实的交流它一定是高于机器的。 嗯， 当我对着你说外语的时候，我瞬间就能够完成某种民间的文化交流， 嗯， 那个人瞬间会非常开心。然后我记得我当时到美国，人家说啊，说你英语学得很好，说得很好，说你在美国多少年了，我心想我在北京学的跟你们没什么关系。就你会明白它是你的一种兴趣，或者是你小小的、嗯、你小小的会认为啊，也许我还有一点点能力，但我会认为我的这个兴趣我的小小的愉快不会因为有一天人类不再需要学外语了而被剥夺掉， 嗯， 它依然是我非常私密的我的一个 pleasure。 嗯， 嗯， 嗯， 我觉得这个还挺有意思的，因为我前两天在小红书上刷到一个视频，然后这个拍视频的几个老师他们是北外英语系的教授、 嗯、 然后他们就在聊说他们年轻的时候刚上大学的时候是怎么学英语的、嗯、他就说他们要读一种东西叫做 simplifications、 嗯、 叫缩减本，就比如说有一个名著它可能是四本厚的、 哦、 或者说它的语言它原文是那个时候年轻人不可能能够读懂的，它会有一个缩写本，有点像我们小时候看那种名著的 缩略版， 对， 缩 略版、嗯、但是英文的。他说他们的图书馆里有一排一排的这样的书、 嗯、 他们每个学期有一定的这个阅读的额度，就是每个人必须要读够多少本，然后要写类似于一个读书笔记这样的，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学英语的、 嗯、 然后我想说跟我们今天学英语的这种手段比实在是太不同了，比如今天我们打开这个 Duolingo 就可以直接 在 上面学任何一个语言，而且它不是这种名著或者什么，它就是你的日常绘画怎么点餐怎么描述时间这种非常基础的这种、 嗯、多邻国也会让我学到就是第四 千 笔 超市 对也会学到这种就是你到国外真的去说大家也觉得说你在说啥 所以你知道我们上大学的时候我们班一个男生就是闹过一个笑话，我们大一好像是一个什么国庆的短假，我们当时有外教嘛，外教也是个男生、 嗯、 然后外教带着我们班两个男生去好像石家庄短途旅行、 嗯， 然后一大早他们一出门，然后一会儿外教就说、oh, I need to use the bathroom， 我想上厕所，然后我们班男生可能是外语还有点烂或者是他很紧张跟老外讲话会紧张，他就一下就懵了，说 bathroom 浴室跳去洗澡吗？然后就带着我们外教就满大街找澡堂子然后那个时候大概也会有那个洗浴中心，但是学生想不到嘛，就找公共澡堂公共浴室，人家公共浴室一看是老外，说哦不不不，我们这边不收外国人。然后那个老外，我们那外教就憋得慌半天，因为找不到。后来我们回来又就笑疯了。我就在想，就是一个像你说的、 嗯， 我们学了很多的规定的句式。 对， 当你跳出规定句式，来到真实的生活当中，它完全不起作用。 嗯。 然后刚才就讲到你说，那曾经在你没有任何外部条件的时候他们怎么学外语，我后来特别后悔在我爸爸还在世的时候我没有跟他多交流，因为我爸他曾经跟我讲过他在1965年的时候，他当时应该大学可能高年级就刚毕业或者还没有毕业，当时坦桑尼亚的总统叫尼雷尔访华，那是跟中国关系比较好的亚非拉国家的一个重要的那个首领、 嗯、 领导人，然后那时候我爸就帮他给尼雷尔和周恩来总理的一个可能晚宴做了翻译，我现在觉得不可思议，就相当于我们从大学一年级开始学一门完全陌生的语言，到了大四你要去给领导人做翻译， 嗯， 那等于我从初一学英语到了高一你让我去翻译，这不可能嘛？当然他那翻译不是很复杂，就有那个成文的稿子，比如周恩来总理他那个讲话他有一个固定的有一个稿子，我爸有稿子，但即便如此他还是很难的，他怎么做到的我就不知道， 所以我后来特别后悔，就没有跟他们交流。就他们那一代人一定会有他们那一代人学习语言的方法，可能恰恰是因为他欠缺来自外部环境的很多的帮助，他们要找到一个非常切实有效、他可行的、有用的，而不是被一些句型所束缚住的一些规范。就我们考试那绝对特别牛，但是用到生活当中好像就没有什么具体的实用性。 因为其实我也是对王室八卦很感兴趣的一个人，这个起因就是因为前两年我就迷上那个 Netflix 那个剧叫《王冠》，对，然后我就看得非常非常的入迷，尤其是前四季吧，就是还没有换最后的演员的时候，之前那几季我觉得非常非常好看。我收到这本书之后，我就发现说其实这个 Air 和 Spare 的这个主题这样一个对照其实也贯穿在这部剧里面，因为哈利的这本书主要是写他跟他哥哥之间是这样一种关系，但是那个剧他其实是从这个爱德华八世和乔治六世这个年代开始写他们这种继承人和所谓的替补备胎之间的这个关系。比如说这个爱德华八世他本来是这个继承人，后面退位了，然后他的弟弟就不得已继承了王位，然后后来因为他这个非常的劳碌吧，然后就很年轻的时候就去世了。然后那个剧里也讲说他的妻子包括女儿伊丽莎白都一直很怨恨这个叔叔，就是觉得说因为他所谓的不负责任让他爸爸很早就去世了。然后包括伊丽莎白女王和他的妹妹玛格丽特也有很贯穿他们一生的这样一种紧张同时又很亲密的这样一种关系。我记得其中有一集特别有意思，就是那个玛格丽特跟他姐姐说，当时他们还很年轻，跟他姐姐说，他说你应该变得更现代化一点，更平等一点，他用的是 egalitarian， 他说你应该跟我一样变得更 egalitarian， 然后他姐姐就嘲讽他，就说你是我见过的最不 egalitarian 的一个人了。然后我觉得这里特别特别有意思，因为实际上玛格丽特他因为不是继承人，他享受了比他姐姐更大的这种生活自由，他可以接触到更多的平民的生活，这让他感觉他自己是更平等的相对他姐姐来说。但同时他在这些所谓的普通人中间之所以受到关注受到喜欢，是因为他的身份与他们不同，他更多的利用了他的特权，所以他姐姐会说你是我见过的最不 egalitarian 的人了。我觉得这种矛盾其实也在哈利身上存在，就是他有更大的自由，他更多的能够理解普通人的一个视角，但是同时他作为一个王室的一部分，他又没有办法真正摆脱他的特权。但你说这个特权又没有高到说他可以成为一个国家的君主这样的程度，有点像夹在中间这样一个状态。我不知道鲁豫老师翻译这本书的时候有没有这种感受。 我发现欧洲各国王室基本上那个就排在第二位那个所谓那个 spare 都是相对比较疯狂的，你看当时的玛格丽特公主，然后现在我们认为哈里相对疯狂的那个，然后你再我随便举一个北欧的丹麦现在的国王他的那个弟弟叫约西姆，约西姆是之前娶过一个有咱们中国香港血统的文雅丽，后来他两人离婚了，现在等于是当时丹麦女王也叫玛格丽特，她等于非常的果决，杀伐果决，为了他们家老大将来王位能够非常的稳定不被民众所诟病，就把老二全家的王室的 title 然后俸禄全部都给革除掉了。那因为老二也的确有一些不太靠谱，好像基本上老二都是相对疯狂的那一个。我的解读我会认为，你想一个人我一出生我是能够看到王位的，但仅仅因为我出生比你晚了一年或者若干的时间，我这一生基本上是不可能碰到他的，因为那个王储他一定他要结婚，他要有很多的孩子，所以只要生一个孩子我的王位排序就向后错了一位，所以理论上讲我是 spare， 但其实实际上永远都是根本靠不上那个 spare， 因为我会不断的成为第二第三第四第五，就跟哈利一样，一旦有了乔治夏洛特路易之后我就向后靠了很多很多，所以我会认为他内心应该是某种之所以疯狂，因为他失衡，因为一个人我觉得一生他是不可能没有一个目标的，荣华富贵能够享受多少，我觉得我说这一点不是因为我们可能因为贫穷欠缺想象力，有人可能说啊，有钱可能会很好，但我还是依然相信你再有钱你生活当中是要有某种目标的，这个目标感是人生活在这个世界的一个 像是个锚点一样。 嗯， 我觉得后来爱德华八世应该这一生是相当痛苦的。 嗯， 是因为他不再能够权倾天下，爱情能走多远，我觉得他太扯了，对吧？所以我觉得哈里他内心其实是会有他的痛苦的。当然他现在跟梅根两个人在美国，他们其实赚了不少的钱，但他其实内心最希望的是，我依然有王室尊贵的身份，但我同时也能够有我现在自由。他痛苦在于我两者不可兼得。 嗯， 这一点英国王室就经历过过去的这些种种的历练之后非常的果断，就是既要又要没有可能。 嗯， 你选择一个，要么走要么留。 嗯， 而对于现代21世纪生活人来说，他不可能再像以前过爱德华八世那种生活，就你给我王室的俸禄，我可以这一生我就过一个衣食无忧但真的无所事事的生活。 嗯， 如今时代我们的审美决定了我们不可能这样的人会死掉会烂掉的。 嗯， 所以我觉得哈里是他其实不是把自己，他是被逼到这样的一个我只有出走离家的这么一个其实很决绝的一个不可回头的一个决定。 嗯， 我觉得这可能是 spare 的一个宿命。 嗯，对，因为他在这本书里其实也是深度的剖白了自己吧，这一路的心路历程。我就在想说，这样一本书鲁豫老师觉得会让普通人大众读者更理解共情他们，还是说大家还是一种冷眼旁观的看待一个很有特权的人的这样一种视角？ 嗯， 好像我不是时时刻刻能够共情他，我也顾不上共情他。 嗯， 但是偶尔我会觉得有一些地方还是作为译者是很被很深的触动到的。 嗯， 比如说当他说他妈妈去世之后的十几年17年他第一次哭出来，其实这个作为一个普通人我也能够感受到，因为我们在极度痛苦的那个瞬间你是不会表达的。 嗯， 会把自己给封闭起来，可能这个痛苦需要完全滞后，但是因人而异，可能有的人滞后一个月，有的人滞后一年，有的人17年。所以这种瞬间我某种程度能够产生连接跟共情，但绝大多数我也会想，哦，到底还是哈里，因为他不断的会讲到他一方面会讲到他被这个皇室的家族好像所边缘化，受到很多不公平的对待。 嗯， 但经常会隔一阵就写啊，我奶奶说让我住那个房子，又给了我那个庄园，什么弗洛格莫尔。 嗯， 我想这个是我们普通人不可能具备的，就是我奶奶一高兴给我一个房子。就这种时候我就会觉得他还是哈里王子。 嗯， 但是我依然会想，哦，即便贵为王子，他的生活那不也是这样吗？我会觉得还是一地鸡毛。 那您觉得大家为什么在今天依然对英国王室如此的感兴趣？我记得前些年伊丽莎白去世的时候，其实在互联网上也引起了相当一波讨论的热潮，就是很多人会说好像象征着一个时代落幕了，然后一个时代过去了。嗯，包括这本 Spare 其实在世界范围内都引起了一个畅销的潮流。为什么大家在今天还是对皇家如此感兴趣呢？ 我从小对于公主的故事，国王的故事，把它跟童话连在一起。 嗯， 因为我小时候听到的跟国王公主相关的故事，我看过《水晶雪与玫瑰花》 我记得小时候看那个西西公主。 对 对，我也看过。 对，西西公主，然后罗马假日。 对， 所有的公主是美的。嗯，她生活的环境是奢华的，是我们很远无法企及的，你对于那样生活充满了无比的想象甚至是羡慕。 嗯， 然后在如今的我们的生活当中完全欠缺那种很多的礼仪带来这种，一方面是繁文缛节， 嗯， 但同时那样的礼仪又带来某种好像因为遥远而带来某种它的神秘。 嗯， 我记得我在2015年，当时是威廉他是一个人来上海访问，我记得是15年，然后当时他在上海会就是接见一些中国可能各方面的代表。 嗯， 当时我也去了。好像那年是因为有一个电影，那个帕丁顿熊第一集在中国上映。 哦，嗯， 他应该是配合那个，然后那一年英国在中国会有一系列的中英文化相关交流活动，他来，然后他当时接见我们，就是大家排成一排，然后非常有秩序的去跟他见面握手。他明显是旁边有人告诉他这个人是谁，他会根据你所处的领域跟你聊聊一两句，好像很了解你，让你觉得哇，王室是，但你明白这是一个交流的一个礼仪或者一个方法，瞬间能够抵达你。他也是的确你会觉得，哦，非常 personal， 嗯， 就很让你觉得内心很温暖。 那个场景它跟平常不太一样，它显得很正式，某种程度你也会觉得它不太像我们真实的生活。但是人其实偶尔需要这样一些非常超现实的跳脱平常生活的一些特别具有仪式感的瞬间。 嗯， 这样瞬间每时每刻有，我会很累，我们完全受不了。但是你看我几年有一次，你会觉得它很好玩儿。 嗯， 你像处于某种不真实的电影场景当中。 嗯， 我想这可能就是王室它对我们的吸引力，因为它不是你日常的生活，我们不需要接受王室的那种繁文缛节的规训。 嗯， 但是你偶尔去试一下它，你会觉得哦，生活还有那样一种，它完全被时间封印了。 嗯， 但它就有它某种特别诡异的你说不清楚的一种魅力所在。 嗯 嗯，这是我会觉得哦，它为什么有魅力，它真的很好玩。 嗯 嗯，让我想到就是那个雷克瑟姆那个纪录片，就他是讲那个死侍的那个主演，然后和那个他的一个搭档，他们买下了一个英国的俱乐部嘛。然后他我记得是第一季还是第二季的有一集，就是因为他们这个俱乐部不是连续升级做得非常好，然后 被查尔斯接见， 对，就要接见他，然后他们就拍了一个他们学习礼仪课的过程，然后把这个过程又放在这个片子里面，就是确实是鲁豫老师说的那种感觉，就是你作为一个现代人，二十一世纪现代人看那一套，会觉得有一些荒谬在，然后那个荒谬感所在就是一个反差感形成的那种纪录片里面需要的那种效果，它是一个很有文学效果或者很有电影效果的这样一个瞬间。 嗯， 但是我们那次去见威廉没有行任何礼，就是握手，可能因为在国外也许没有对我们有这样要求，我不知道。 哦， 但如果让我有比如说需要行屈膝礼的话，我不知道我内心会是什么样的想法也许我会觉得别扭，也许我事先在我不知道，也许我会拒绝，我会说那我不去了，因为我觉得我像任何一个人比我还要小的一个人行礼我觉得我可能接受不了，我不知道。 嗯， 但是这 您还记得威廉跟您说了什么吗？ 我忘了，一定是跟我的做电视相关的一个可能类似于哦，你听说你在中国做电视节目做了很久， 哦， 你有很多的观众啊，你的这个领域很有意思，就类似于这样的，类似于这样充满了 wonderful marvelous 就这样的一些形容词我记得 我想到我前两年有一个被骗的事情，就是有一本小说，它的标题叫《非普通读者》，嗯，然后他写的其实是英国女王，当时他在有中文版的时候英国女王还在世，他写的是英国女王忽然有一天疯狂的爱上了阅读，变成了一个职业读者，就是他甚至后面就不想参加公务了，就想在这个他自己家里面读书，然后在阅读的过程中他就发现他之前曾经接见过很多很有名的作家，但因为当时他不是一个读者，所以他都没当回事，然后他又把他们邀请到白金汉宫来跟他们一起吃饭，反正就是这么一个故事，他写的非常非常的像真的，他用一种模仿纪实文学的笔法在写，但实际上是个小说，我看的时候我完全没有注意它是什么我就把它当真事儿来看，然后我 没去下班二世吗？ 他给我们讲的津津有味，就说这个女王原来是这样。 然后他当时就问我说：“他说那他的信源是哪儿啊？”然后我完全被骗了，然后我就觉得说：“天哪，他原来是一个这么有意思的人啊！”就是 我觉得这其实也是利用了公众对于女王恰恰其实 一种想象， 对，并不是很了解她在真实生活中或者她在私人领域是什么样的，所以她这个她写的这本书才 work。 而且就是因为她在公众的形象里面，我觉得是相对比较抽象的一个东西，就是他具体是一个怎样的人 现在这个语境下 是的， 对，然后其实大部分人是不知道的，然后当他用一些看上去非常真实的细节，就包括他对那些宫廷生活的描写，除了他是一个疯狂的读者之外的其他的信息都非常的真实， 好像他是不是还写了一个他和园丁打招呼什么的， 对， 对， 就是他的侍从，然后包括那个宫中的一些服务人员怎么怎么样都写的非常非常接近现实，就是跟比如说我们在王冠里学习到的那些东西很符合就除了他是一个非常疯狂的文学读者这一点之外，然后我就会想说哦，原来他真的是一个文学读者 英国女王好像不是一个爱读书的一个人 对， 她日常最喜欢的在马厩里面和她的马在一起 对，然后她就写说她到了80多岁还是什么才开始爱上阅读，她就是她前面的人设也是符合她真实的人设的就她从来不是一个热爱阅读的人，但是到80多岁或者有一天好像是她在 他的那个宫里面的一个什么草坪上遇到的那个图书馆的人在送书的那个小车，他又从上面随便拿了一本，然后就开始读，然后一发不可收，这么一个故事，然后我当时真的信以为真。 我觉得就是因为那本书成功骗到了你，所以你能记他这么多年。 是，对，我就是记恨上他了，有点。 哎，这本书居然没有成为畅销书吗？我 很好像在英国蛮畅销的、哦、对，嗯，它在中国翻译过来就是一个很小的一本口袋书，大概你可能读个一个小时就能读完的这种体量。我觉得它就 target 我们这种对英国王室八卦很感兴趣的人。 对，因为英国女王的确是大家完全不了解她，她其实、她这一生从来不会就接受别人一个叫 sit down 的那种采访、她只有一次那个名利场杂志对他有过一个就是近似于让他坐下来接受一个采访，但也非常浅层的那种。他基本上，你想英国女王君权神授，他是人但他又有很多神性，他不可能把很多内心向别人袒露的、是完全不可以的、 对对，刚刚鲁豫老师讲到这个君权神授，其实我也想到在今天好像我们觉得王室的一举一动都暴露在公众的目光之下，尤其是这个社交网络的时代，好像他就像一个真人秀，有点像那种卡戴珊一家这种真人秀一样，我们在看他们的生活，但同时其实他有另外一面，就是刚才鲁豫老师讲的这种神圣的一面、我记得当时女王的葬礼的时候就有很多人说解读这个仪式，就通过某一种仪式，他作为一个个体的身体和他这个君主的身体在那一刻分开了，然后他可以作为一个肉身的人被下葬、而那个君权的部分就是跟他彻底的剥离开来了。那个时刻我记得当时在微博上也有很多人讨论，就是说仿佛我们看到这个葬礼我们才理解说、我们平时看这一家人看这个政体看到的是一些表面的东西，但实际上它的本质是这样一套东西，离我们现代人的生活离我们理解的政治实在太远了。我不知道鲁豫老师会不会有这种感觉。 我是觉得伊丽莎白二世她这一生，他尤其最后的人生几十年，他应该内心经历过巨大的就天人交战，因为他生活在一个时代你完全无法控制的在飞速向前发展的，你要是不与时俱进的话王室就会分崩离析的这样的一个历史节点，所以他必须要战胜自己的内心，要拥抱这个时代、最大的一个改变就是97年戴安娜王妃去世之后，从他去世那一天到他下葬7天的时间，后来拍过一个纪录片叫好像就是震动世界的7天，就那7天英国王室面临巨大的危机、因为英国白金汉宫在那个之前他们不会挂国旗、只会挂王室的旗帜，而且一旦女王离开白金汉宫比如说到什么苏格兰去的话那个旗帜也会降下来的，所以戴安娜王妃去世之后他们简直英国人就哭得不行，都痛苦得要死，但是发现白金汉宫没有旗子在、甚至你没有把那国旗降下来，因为没有国旗，因为英国女王当全家他们都在那个巴尔莫洛尔城堡，然后就英国人非常愤怒，所以因为那件事之后白金汉宫才会说挂上英国国旗不管国王在与不在，这是一个巨大的改变，而这个改变只有伊丽莎白她战胜内心，因为她说在那一刻其实民众的意愿改变了百年的英国王室的传统，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或者说是恐怖的改变，我们人无法了解，你说那不就是个旗帜吗，挂国旗怎么，但是对于伊丽莎白来说她这一生等于我从小的我的信念我的人生完全我要因此而改变，对于她来说她其实她这一生她活的不是她，活的是英国的王权，她的内心是我们常人是无法理解的。我记得我在2000几年读过一本英国的传记作品，也叫《王室》，是一个英国的著名的，就是不是正式的一个传记作家，叫 Kitty Kelly。所谓非正式，就是如果我作为当事人，我邀请你写，我授权，这个叫正式的。我没授权，你自个儿写。它未必不真实，但它不是我授权，所以它不是正式的一个东西。那个人很有名，他写过英国王室，然后写过什么 Frank Sinatra 和麦当娜都写过，都很畅销。他当时里面就放了一些照片，有一张那个英国女王可能比较年轻的照片，他就说你看这个照片 No backs, no fronts 还有 no 什么，就三个 no。我当时说对呀、因为他当时没有拿着包，脸上的表情就是笑的，然后我想哦，他通常我们看到的表情其实有一些微微皱眉的，好像就是怎么着有哪儿不对，就是会有点点没有那么开心。 我就在想，对啊，因为他其实没有我们普通人太有的那种喜怒哀乐可以形于色的权利。那假以时日，他已经习惯了，他有他自己的一个机制，这个机制就是我始终这样的一个表情，这是我的 poker face， 我的这个扑克脸就是有一点点这个 frown， 有一点点皱眉，有一点点你说不出来是开心还是不开心，总之没那么开心的表情。所以只有那么短暂的瞬间能够被机器捕捉到，就是没有那个 frown。 我想哦，对，这个就是英国女王，她是一个女人，但她是女王，所以她这一生她的老公菲利普亲王需要在她身后半步。当她跟女王关上房门在卧室里面的时候，她不是跟她太太跟她的爱的那个女人，而是跟一个女王，这种生活无法想象，她很恐怖。所有的神圣她都是非人性的非人类的，是有他某种怪异跟诡异的东西在的。 我觉得王冠探索的好像也是这诡异的这部分。 是， 对，就是一方面是王室里的生活的权力关系，然后一方面又是他们作为夫妻的这种权力关系的反转。 刚刚鲁豫老师讲到他这个表情，我就想到说我为什么特别喜欢王冠里面第二个扮演女王的那个演员 Olivia Colman。 我喜欢 Olivia Colman。 对对，他的表情捕捉的真的非常好，就是他在他外表看是一个 poker face， 但因为那个女演员她经常演一些喜剧，她会有一些莫名其妙的那种冷冷的喜感出来，然后你又觉得说哦，她表面上看起来是一个女王的样子，很端庄的有点威严的样子，但实际上你又觉得说她好像在内心里吐槽你或者什么的，这种感觉特别可爱。 然后我记得我看那个有一个英国我特别喜欢的脱口秀演员，中国人管他叫阿金卡卡。他有一次那个现场的演出是有威廉跟凯特都在的，他就说哦，今天威廉跟凯特都在，我很高兴，我想他们俩也都是刚刚有了孩子，今天能够把小孩放家里面来参加我们的活动，我很开心，大家就笑鼓掌什么。他说我在想他们肯定跟普通家长不一样，因为他们会有人帮他们嘛，说但是他们可能也很不容易，晚上好不容易把孩子哄睡了以后悄悄地关上门，然后突然说哎，对不起我忘了什么事儿。我一开门，说因为他们一开门一进门他们都会有一些那个士兵就会吹号，就嘟嘟嘟嘟嘟，然后他们只要一，他们每次离开房间和进门都要吹号，因为那个王子跟公主来了嘛，说好不容易把孩子哄睡了，说我忘东西了，一开门又吹号，然后小孩又醒了，然后底下就哈哈笑。然后那瞬间我会觉得，就他们的生活当中一定有某些仪式是他们必须要遵循的，而那些仪式让他们和普通人的生活环境是不同的。但是这一切在我觉得可能1970年或60年以前它都很成立，因为那个时候的世界处于一个旧的时代。但从某一天开始，从我有记忆可能开始，人类进入一个新的时代，所有那一切仪式感的东西，就所谓君前神兽那个神的那一部分，它其实已经非常的 archaic， 就非常那个完全脱离这个现代的环境，放到我们的语境，放到我们的审美当中，它有它不可理喻的甚至可笑的那一面的。但是一些年轻人需要在延续着祖先过往的他们的生活方式，它就非常适合银幕，就当我们看到那个王冠你会觉得很过瘾。但到生活当中你会觉得天哪，这种日子每天他们是如何继续的。 对，我觉得这个其实也能联系到我们下一个话题，就是媒介的变化嘛。其实我们刚刚在讲比如说女王包括王室的发展，其实我觉得其中有一个变化也是说英国王室它和媒介的关系，可能我们看到哈里和梅根他们在离开王室之后其实做很多自媒体多媒体的尝试。 梅根最近还推出了一个他的新 的，是 的， 15号要上线，我昨天也刷到了那个预告片，就是一些讲他的生活方式然后传递爱，就他会邀请很多他的朋友做园艺啊，然后做一些烹饪啊这些，然后他们不是之前也和 Spotify 合作了那个播客嘛，我觉得这确实是一些媒介上的变化吧。那我想先问鲁豫老师，就是您觉得这种媒介上的变化会让年轻人更能接受王室的生活吗？或者对他们生活更感兴趣吗？因为有一些媒介上的变化。 我觉得改变是必须的，但是改变最终会带来某种差异的完全消失的那一天，也就是王室我觉得不复存在的那一天。因为王室之所以，这是个悖论，王室之所以存在，因为他们跟我们不一样，我们会天然的对完全不同的东西会觉得陌生但有兴趣。你会觉得哇，还有人那么生活着，如果有一天他们跟我们完全一样了， 那这个魅力就消失了。 嗯， 所以这是王室的一个悖论，也是他们的一个宿命。 嗯， 你必须要与时俱进，但是与时俱进到什么时候那个魅力会消失，你们将不复存在，我不知道，但我觉得会有那一天的。 嗯， 我想到那个王冠里，就是大概是第二季的时候，那个玛格丽特公主她要拍那个生日照，因为她当时不是要跟一个摄影师，后来是她老公对吧，谈恋爱，然后她就想要拍一张那种更生活化的，更像是她自己的一个样子的这么一个生日照，而不是那种穿着公主的蓬蓬裙，王室摄影师拍的。然后他就跟那个王室摄影师说，他说我今年想拍一个更像我的。那个摄影师就说，大家根本不想看你，大家想看的是一个公主梦。对。 对，那关于媒体我另一个问题其实就是回到您自己的从业经历，因为就是最早我们说您是在凤凰卫视一些电视节目，然后后来变成一些平台的一些合作的节目，然后到现在您也做播客，而且在这两年其实是大家非常非常喜欢的播客节目，就是经历了很多媒介的迭代吧。所以我想好奇的就是从您的角度来看，您会怎么看待这种媒介的迭代，以及当您想要每次尝试一些新的媒介的时候，您自己对它的评判标准是什么，以及在不同的媒介表达会有区别吗？ 其实对我来说，我意识到媒介在改变，但我表达内核没有变。我只是在很多年前我在凤凰的那个平台，后来有一天我可能更多的在内地的平台，以前可能在电视端，后来可能是手机端，以前可能是视频，后来可能还有音频，但其实我只是我的内容放在了不同的载体里面，但是我这个内核没有变，我表达的方式可能没有改变，而且我也认为我没有办法做太多的改变。如今我还能够适合在不同的端、不同的平台，有一天可能就不适合了，这也有可能，因为我能改变的其实不多。我一直以来我比较信奉以不变应万变，因为一个人能改变其实是有限的，如果我不停的改变，我迎合不同的时代，迎合不同的媒体，迎合不同的人，那我会面目全非。那就跟英国王室或者跟任何王室一样，有一天你不断的迎合，不断的迎合，你会有消失那一天的。所以我可能能迎合的不多，我基本上是以一个以不变应万变的状态，我尽可能的拥抱不同的媒体或者不同的方式。但是我能够感受到不同的媒体、不同的平台会带来的受众还是会有一些变化的。比如说我们现在能够都感受到做播客，你相对能够表达的好像领域会更多一点，然后大家接受的度可能更广泛一点，就是我们能够回旋的余地会多一些。 那您会觉得做主播和做主持人特别不一样吗？我记得之前看谷雨对您的一个采访，您也提到好像做主持人的时候其实自己表达和暴露的部分是比较少的，可能很多人看您主持的节目并不真正的理解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但做主播之后其实不可避免的你要跟嘉宾产生交流，你也会讲述自己的故事、自己的家庭经验，所以您会觉得这种暴露程度上有所区别吗？您适应这种改变吗？ 我还在适应当中，这是一个非常巨大的一个改变。以前视频节目不给你这样的容量，就是你一期节目我们最多它整个时长可能30分钟，你刨出广告可能就24分钟，你根本不可能给你这个容量表达自己，然后时间长了你就忘了表达自己，而且你真的会认为表达自己，这点可能跟英国王室有点像。英国王室一直认为，哦，你不能够解释自己，你也不能够抱怨，好像表达自己是个他们认为是个特别 vulgar， 就好像不是特别高尚的那种事情，就不屑于去做的。其实因为你不会了，因为你不断的把别人拖到前边，然后你自己是完全隐去的，慢慢你的声音其实它就飘到一个特别远的地方。那做音频在一个新的媒体的环境当中，因为这个节目容量决定了时长那么长的一个小时，对方能够表达多少，你必须要把你的内容加进来，把你的声音放进去，你要把已经飘到很远的那个声音再拽回来，然后你会慢慢的发现，哦，其实一直你是可以的，但有一个问题就是你要表达自己，其实它不是说你会与不会的问题，是你愿不愿意、敢与不敢的问题。这是一个需要巨大的勇气、巨大的坦诚，而这个坦诚不是你不想，是你有点不会和不敢。我其实我做节目之后，我有很长一段时间，我是到差不多这一年，应该是啊，现在去年从2024年开始，才慢慢的接受一些别人采访我。以前我全部都拒绝， 是因为我觉得这好难，就你要对别人讲你的生活，那我要敞开多少才可以呢？因为我自己做采访，我特别了解，只要这个事儿你对媒体说过一次，我想你都已经说过了，你何妨再跟我说一遍呢？而且你这个说过了，你总还要再说一些别的吧？就这个门你会不断的由外界把你这个本来敞开的门越来越大越来越大，那他慢慢如果他到某一个时刻超出我的那种安全感的界限，那我怎么办？所以这是一个需要巨大的勇气和信任，就你要相信，你要相信受众的善意，你要相信别人能够接得住你讲的话，而且你要相信你的话不会被跳出那个语境里边，就是所谓的去粗取精，它都不是去伪存真，是去真存伪。所以这一切是我还在适应的过程当中，但我觉得播客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平台。我发现播客的听众，然后播客的表达者，大家都特别真诚，那种真诚某种程度是会感染到我的，就是真诚会引发真诚。 嗯， 然后别人的那种鼓励会不断的激发你说，哦，那你这么真诚，我无以为报，我只有把我更多的真诚给你。 嗯， 它是会激发你有这样的表达的欲望的。但是换一个平台，我可能也还是会有一些保护的那个感觉在。嗯，这是我目前的一个变化。反正我最近2024年后来接受了，基本上都是接受一家文字媒体，然后有一个电视视频媒体的一个采访。那也是我会觉得我很突破我自己，我不敢想象我以前会做这样的事情，包括此刻我坐在这儿， 嗯， 那都是我过往很多年不断的跟我自己内心天人交战之后的一个结果，就是个很神奇的一个改变。但一旦改变之后，你会发现其实你会迎来一个新的世界。 嗯， 就是公众的善意远比你想象的要多，你会觉得表达自己是一件很释放的事情。 其实我们三个最开始做这个播客的时候也没有想过有一天自己要被别人采访，但陆续后来接受了一些采访，大家也会问为什么想要做一个播客，我们就会说之前在机构媒体的时候你总有以一些公共立场来写文化评论，就好像我的声音我的故事是隐藏在那个我们后面的，而那个我们其实代表是某种你相信的共识或者你相信的结论，就是不需要我的故事来为这个结论背书。那做了播客之后，其实我们是想谈我的生活，会觉得我的感受我的生活是重要的，但其实在做节目这么多年的过程中，我们也还在摸索，就是你暴露的程度可以到哪里，就是哪些部分你认为是公共言说的可以我们放在个人的就是政治的这个篮子里的，哪些部分你还是会希望保有它作为一个隐私的存在。我觉得这个东西好像是要在持续的试探之中。 对，而且我有一段时间我认为我的声音是不重要的， 嗯， 这其实是个非常可怕的一个想法，你慢慢的其实是失去我。之前我们那一代过来的主持人，我后来我跟我几个同行我们交流过，我认为我们工作当中最大的问题，时间长了以后，因为你很熟练，一旦一个工种熟练了以后，你就会有一种，我们这个行业最大的问题就你会容易说一些流利的废话。 嗯， 说流利的废话是最容易的事情，但公众会觉得哇，你说的好有道理，你表达，你看你说那么长，一个课本都不答。这对于我们是最简单的一件事情，就其实你因为你什么都没有表达， 嗯， 所以这是我后来觉得，那我一定要克服这一切，是你可以，你只需要再勇敢一点，你需要表达，你的声音不是不重要。但是我过往很多年，我有这样的一个误区，我认为我的声音好像并不是很重要的。而且我还特别冠冕堂皇的会想，这是老师教给我们的嘛，作为一个采访者一个记者，你其实就是特别中立的客观的去报道别人的声音，是报道别人的故事，你的故事要放在后边的，但时代要求你要到前边。 我觉得还有一个媒介的特征很有意思，就是您刚才提到的播客很真诚，就其实之前我们看电视的时候，其实你可以看到主持人的脸，你可以看到他的眼睛，其实你会觉得你看到那个人的眼睛的时候，他说话才是最真诚的。但这个我们做了播客之后，我们其实也会觉得播客是一种很真诚的媒介，我们也会经常跟合作方或者嘉宾说我们很难在播客里说假话，因为听众会听出来，就这个也很奇妙，因为他其实看不到我的眼睛，但我们却不敢在播客里说假话，就是他的这种真诚性好像已经不需要那个视觉的证明。 你知道这个问题我曾经思考过，我后来在做节目，我从哪一年开始我们增加了一个环节，我们叫后采。所谓后采就是我采访过你之后再架个机器来拍我来讲我刚才采访 建国我的一些感受，为什么要加这个环节，就是因为你说的观众透过屏幕他仅凭看我们俩聊天看我们的状态有一些细微的感受他看不到，他读不到，这个是为什么我们需要看一些文字的深度报道，因为文字的深度报道里面有很多是那个采访者他观察到的，而我观察到什么我不说我不写下来你看不到。 嗯， 比如我会说此刻建国在我面前，他的状态他显得特别真诚，或他很害羞，他脸微微红了，这一切我不说，观众隔着屏幕他看不到，而这个是我能够作为一个采访者我第一时间特别明确的能够感受到的。 嗯， 而播客就是因为播客我们看不到，我所有的一切我需要表达，这个表达其实某种程度就完成了一个文字稿的那种深度的表达，我此刻我的感受、 哦、 我的想法你看不到的你感受不到的我告诉你，我帮你梳理得很清楚，所以这是不同的媒介一直都存在的原因，为什么报纸杂志还有一些依然会存在、 嗯、 就它有着视频节目无法替代的那些观察。 嗯， 嗯，而且我觉得您刚刚说的另一点也很有意思，就是其实后采的时候是拍您自己嘛、 嗯、 我之前也看过那个节目，其实我感觉就是一方面是您通过您之眼去看您的采访对象，另外一方面其实也是让观众更了解您自己了，比如说您在当时的一些感受以及您自己的一些表情，我觉得这好像也是这些年媒介的一个变化，就是它是从一个机构的或者说比较中立的所谓客观的声音，大家渐渐意识到其实你是作为一个创作者存在在这里的、 嗯， 你不仅仅是一个机构的一环，我觉得这好像也是这两年就是很多之前叫 influencer 嘛，现在叫 creator， 就是今年很流行的一个词，就是 creator 创作者这个概念，其实这个都涵盖了我们之前所谓的这个网红、然后包括一些 YouTube 的 YouTuber 的这些博主、 嗯、 我觉得这里面确实存在一个从所谓的客观然后到主观，从一个比较偏中立的到更加情感化的更加 personal 的这样的一个转向吧、 嗯， 所以我觉得您刚刚说的就是自己的一些变化，在我看来好像也是在这个转向的过程当中。 是、嗯、我当时想到要做这个后采，是因为我一直特别希望就是不光是视频包括音频的采访它能够像文字的那种人物的深度采访，你会觉得那么的深入，但我总觉得视频欠缺，为什么做不到。后来有一次我看那个名利场杂志他采访麦当娜，他有一段描述特别有意思，他说他们去采访麦当娜先被麦当娜的团队领到了一个走过一个白色的长廊，长廊就走廊两旁好像都挂他的什么金唱片什么各种那个 poster 海报，然后进到一个白色的房间，他坐在那以后先让他看麦当娜的可能一个什么纪录片，好像经过一些洗礼被洗脑之后才去见到麦当娜。你看这个描述就非常有意思，如果是拍摄视频那就是有一个机器跟着我，我主观视角看到一个白色长廊，然后看到我坐在那儿看麦当娜的一些录像视频，但是他的潜台词你读者观众你看不到，就是此刻我告诉你他有他的荒诞性、 嗯、 就是我作为采访者我被人在洗脑了啊！他们让我进入一个麦当娜的世界，我将完全沉浸其中膜拜在他的魅力之下，然后以一个新的身份去采访他。 嗯， 这个主观的观察你仅看视频你根本感受不到，但通过文字我瞬间就能够明白作者想表达的含义，我想啊，这个就是我一直想能够在一个视频的采访节目当中呈现的，但是依然很难，你做不到。所以你唯一的方式就是着步一下，就是我跟你讲我刚才哦，我走过了一个白色的走廊，但我觉得很有意思，他们在干嘛呢，他们想让我进入麦当娜的世界，这一切我觉得就是不同的媒体不同的媒介的方式，要我们以不同的手段去能够尽快的有效的抵达你的读者或者是听众、 嗯、 然后你刚才讲到就以前从网红到现在那个创作者，其实有一个我记得是就是去年美国应该是2023年的美国民主党的一个大会，他们好像第一次像所谓的以前的网红现在这个 creator 其实更多新媒体的、 嗯、 自媒体的200个网红代表发了媒体证、 嗯、 这个我不知道以前有没有，但我印象中这是第一次，就以前我可能只有纽约时报或者什么华盛顿邮报就这种大的报纸才会有一个媒体的一个记者证， 对， 那现在等于我们所有可能做自媒体的做播客的 你可以采访一个非常正规的一个政党的活动、 嗯、 这我觉得就是从网红到 creator 的一个改变的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标志、 嗯、是、嗯、我觉得这个在2024年美国大选里其实也非常的明显、 嗯、 比如哈里斯接受了 Call Her Daddy 那个播客的采访，然后马斯克也在一个播客里做了8个小时的采访，这个都认为好像是播客这样一种媒介形式的崛起也是创作者相比网红来说他在获得更多的文化上的权威和影响力，就毕竟特朗普和哈里斯都选择接受播客或者这种自媒体平台的采访、嗯、可能而不是纽约时报、啊、与此相对的就是华盛顿邮报其实在大选的时候放弃了用他的社论为候选人背书、 嗯、 其实这也是在历史上不多见的，好像我们看到这种主流媒体反而在越来越多的退出这种舆论的阵地，然后放弃他们有的东西。所以我也想问鲁豫老师，就是您经历了传统媒体也来到了这种播客平台，作为一个新时代的创作者身份出现、 嗯、 就是您怎么看待这种媒体权力的迭代或者说扭转呢？ 我觉得我的感受没有谁会主动放弃、 嗯、 就你不被选择了、 嗯、 你不是第一选择了、 嗯、 那我特朗普我压根就不接受你的采访，这不是说你放不放弃，是我不选你、 嗯、 但有一点我觉得非常大家也会认为好像这一次不管是特朗普哈里斯都没有选择那种所谓传统的那种老大媒体，可能会选择做一些播客，只有那个 J.D. Vance 还是接受了2家比较传统媒体的采访，然后很多人会为此而认为万斯做的不错。为什么？有一个不争的事实，不管是特朗普你是接受那个 Joe Rogan 的那个采访、 嗯、 他们会认为这些自媒体这些播客的采访还是太过 soft、 嗯、 他们其实没有问太多过往的主流那些传统媒体会问的你身为一个总统候选人该有的一些关于你的政绩你的政策。如果我不断地问特朗普你的政策的话，一定能够听到他这一次跟上一次之间会有很多自相矛盾的东西，但他们做那个采访你更多听到一些情绪性的表达。而公众是这样的，我在选举年的时候我只是普通的选民，他很少能够关注到一个候选人的他的政策表达，我这一次跟上一次会有很多南辕北辙的地方，但我是一个普通人，我很容易被你特朗普一些情绪化的表达所燃到。而这个是他们可能利用了一些新媒体的初期阶段的一些不成熟的表现的，等于是被利用了。 嗯， 他们认为 J.D. 万斯这一点做的是相当不错的啊、嗯。但是后来我也会发现，可能是不同的自媒体会有它的特点。因为我最近还专门看了一个那个 Lex Fridman， 他采访那 Kevin Spacey， 嗯， 那我觉得做的非常好。我很少看到他采访一些就偏大众娱乐像那种明星，他一般的采访我认为是比较那种知识类型的什么什么哲学家科学家比较多一点。那采访这 Kevin Spacey 问得非常的深，就很多该直面的问题都问了，就没有躲闪。 嗯， 我会觉得哦，其实还是因人而异，他可能不是媒体的特性决定的，是这个主播的特性，或者应该说主播的可能知识储备，主播的采访的风格，主播的特性去决定的。但有一点，比如今年的马上奥斯卡颁奖季要开始了嘛，然后刚刚是那个今年的金球奖已经颁完奖了，好像我们以前认为美国的，比如就美国举例，美国的报纸一直以来你是会分民主党阵营偏左或者偏右的，但以前好莱坞你会认为好莱坞基本上是白左的，所以你很少看到一部美国的影片当中能够明显的看到是民主党阵营拍摄的和共和党阵营拍摄的，这是第一次。像去年2部电影反映特朗普的飞黄腾达，然后还有一部拍里根的叫里根，那你明显感到是谁拍的，那就是说从这一刻开始时代真的是不一样了，就是左右的这种壁垒森严从方方面面显现出来。文学报纸电视，因为美国是以前有一个叫The Fair Doctrine 公平原则，就是就报纸媒体而言的公平原则。什么意思？我一个媒体我要给相同的版面和时间给左右不同的阵营，比如我今天采访你共和党，我采访你特朗普了，明天我可能要给相同的版面和时间给哈里斯，确保我的这个公平原则。而这个 The Fair Doctrine 是差不多在里根之前吧就已经给打破了，因为不可能，时代不同了，慢慢的就已经出现了，到有一天出现了 Fox CNN 先天壁垒森严。我有一阵特别逗，当我情绪 不太好的时候，我就看一下 Fox， 你会感觉啊、哦、特别逗。然后再去看看 CNN， 你会觉得就你的情绪不断的被平衡，因为两边的状态完全不同，很有趣，你可以试一下，特别管用，特别管用。这样的表达状态就从电视，从报纸到电视到现在电影，未来我估计什么音乐剧舞台剧，就你能够想象的社会文化方方面面，有一天可能都会如此之割裂。这是我在上大学学新闻的时候我没有学到过的。 是 我一直认为新闻就是应该是中立的，没有情感的，现在不是的。 我们刚讨论这个话题，我就想到我最近在大西洋月刊看的一篇文章，其实我觉得最近就尤其美国大选之后，美国本土也有很多类似的讨论嘛。然后那个 Merriam-Webster 他2024年的关键词，就他年度关键词好像选的也是 polarization、对，极化，其实就是鲁豫老师刚刚说的这个现象。然后我看的那篇文章它叫新闻的终结，它其实挺有意思，它是一个对话体的形式，是大西洋月刊的这个记者和一位调查记者的对谈。然后这个调查记者他就花了一年的时间研究新闻业的信任危机，就是指传统的我们刚讲的这种新闻业，然后以及新闻从业者该如何向新媒体的内容创作者和 YouTuber 学习。对，然后他在文章里就说这个 YouTuber 和这种新媒体的创作者，他们不仅在网上找到了大量的受众，而且还成功培养起了受众对自己的信任，而民众其实对传统的新闻业已经丧失了这种信任。因为在去年其实我们看的也非常清楚嘛，包括我们刚聊到的可能特朗普他选择会去上一个播客而不接受一些传统媒体的这个采访，其实都证明了这一点。然后这个研究者他就说在阐述方式上 YouTuber 和这种传统的新闻媒体有很大的不同，就是前者他是会给出问题然后陈列证据，就并不一定得出一个唯一的结论。比如他就是说 YouTube 上面很多的这种创作者，他的标题就是比如说我今天试了15个眼影究竟该选哪一个，他 全是以这种 question mark 问题的形式来呈现自己的内容。但他就说传统的新闻他就是把结论直接给你，然后再列出自己的证据。然后他就认为说其实在 YouTuber 这种他的创作逻辑上面，其实就是受众会更加 engage， 他就会跟着你的问题去一步一步的被牵引，然后最后他可能会得出一个自己的结论，他也不一定认同说你选的这个眼影就是最好的，对吧？但他可能会选到一个自己合适的。但是在传统的新闻里面，他可能就首先就被给了一个结论，所以他就有一种被 lecture 的感觉，就是被说教的这样的一种感受。然后这个人他就指出说，其实这种新媒体时代大家的这种参与感，以及你可以有一种很 engaging 的感觉，其实就是信任的来源所在。然后他就说其实美国现在很多右翼媒体就是采用这种参与式的，比如说一些右翼的论坛就会让大家进去，你可以去讨论，可以去参与，然后这也是右翼的一些媒体它比较有群众基础的一个原因。而一些偏左的媒体它可能呈现的更是一种比较精英的这样的态度，就你一进去就觉得自己被冒犯到了，然后大家就会有一种情绪上的反感，继而就会对你就是很反感。 为什么感觉在说咱们 我从这个文章学到了很多，就是其实它是一种叙述方式的一种变化，然后就是这种新媒体的方式就会让你觉得你被尊重了，你被倾听了，然后这个东就是他很在乎你，即便最后我跟你的就是想法或者结论不一样，但是无所谓，因为在这个过程中我很信任你。对，所以我觉得这好像也是这几年我觉得媒介的一个很大的变化。所以我也很好奇鲁豫老师作为一个新闻从业者，您怎么看待信任这个问题？ 其实我觉得所有的媒体这种互动，就是我作为媒体和你作为我的读者受众，这种信任一直是相互的。我觉得这一点其实是没有改变的。但你刚才讲这种新媒体，它其实更多的是关注大家的情绪。 对， 我其实是从中获得情绪价值，未必像我们过往我们想获得的是一些我想知道事物的真相。这一点好像是它一个你先天你想得到什么，好像已经发生一些根本的改变。 是， 比如说我去听一个节目或者我看报纸，我更多好像是想获得某种信息。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很在意我的情绪获得某种安抚或者有被照顾到，我没有想过这个问题。然后我记得当时纽约时报就发生一个巨大的丑闻，他们有一个记者，明星记者叫 Jason Blair， 我记得他曾经说他采访有一个大的新闻，他去了美国好多州几十个城市做了很多采访，但他给他们公司提交的一些报销的单据全部都发生在纽约各个餐厅各个超市加油站。 然后他们觉得很奇怪，你居然去各地采访的话，你应该是各地的发票，只在纽约。然后他们就由此顺藤摸瓜，发现他其实很多个他说去采访他都没有采访，某种程度里面有真的，但有很多他自己可能未经，未必是假新闻，他只是没有去现场像他说的那样。通常我们看一个报道可能会说啊，我今天在街上碰到了已经下岗 多年的工人张阿姨，这个张阿姨应该是真的，因为他们会有那叫 fact check， 就是我要去查那个新闻的来源嘛。他可能很多被查的就经不起推敲，然后这由此就成为当时美国传统媒体美国新闻界一个巨大的丑闻。但是这样的事情如果你放在现在新媒体有没有，Joe Rogan 那年跟那个 Spotify 签了一个$2.5亿的一个很大的合同，应该就最近。但是在我读这篇报道之前，他们说 Joe Rogan 并没有一个就是去审查这些新闻来源这么一个审查的一个团队， 是 那其实不可思议的，因为你已经是一个媒体了，而媒体的架构，媒体运作的方式，它应该不是说你是新媒体传统媒体会有改变的，就该有的那个工作的岗位其实一个都少不了。这一点就是大家都会认为我是新媒体我是自媒体，但是自和新的后边的那个主要的词汇主语还是媒体。我认为这就是因为新媒体它发展太快，我们所有的新闻伦理的道德法律它没有跟进。比如说像我们小的时候，我们刚学新闻的时候，如果一个媒体比如说一个报纸你有10万可能就已经是个你们厂区你要大的厂区大的一个报纸，100万可能是个很大的都市报，1000万就是个电视台了，那你放到今天，你一个千万的网红，百万的网红，你依然是按自媒体的方式在运作，其实你没有纳入一个媒体的该有的那种管辖，是个很可怕的词，但是媒体的那些规章其实你没有涵盖在其中的，这我不知道以后会有怎样的改变，就是媒体的这种天翻地覆的变化还在进行当中，未来会怎样我都不知道，所以会有很多的问题。就是你说的那这些自媒体，你所有的表达，你新媒体表达，我到这以后我觉得我很受鼓舞，我碰到同类了，我们共同情绪彼此碰撞，但是我们碰撞的这个新闻的来源是真实的吗？谁去帮我负责调查？我作为比如我是 Fox 的观众，我就很相信 Fox， 里面有没有 fake news， 谁来告诉我？我是白左，我就去看 CNN， 我相信他里面有没有 fake news， 我不知道。就是如今的这个时代已经不同了，但是我不知道该信任哪个媒体，所以如今就是我们各选我们所信任的，我们的听众相信我们，有的听众相信他们，所以就是一个非常割裂的一个世界。现在的新闻跟我当年学的新闻是不一样的，我也在处于一个很困惑和觉得很好奇的一个过程当中。 对，而且我觉得现在真与假的概念正在发生变化。 是的， 就像不光是刚才鲁豫老师提到的，你还有没有 fact check 这个环节，这个流程，这个媒体工作一定要有的一环，为了保证你的质量，为了保证你的媒体声誉存在。现在的问题是在信息 池里，你 check 了又能怎样？ 而且会有越来越多大家人为制造的假的信息流入这个所谓叫做 fact 的池子里， 所以他会读一本那样的书，以为是英国女王爱上了阅读的一本书。 对，而且现在就是大家都说眼见也不为实嘛，就是在 deepfake 的时代，然后在这种 AI 的时代，你看到的任何照片，就包括特朗普抱着那个小鸭子在池塘里，就它都是假的照片。就是所以我觉得那个如果真的有一个真相的池塘，就它现在变得像一块玻璃一样，就其实它不再是水了，我们看到的很多是它折射的东西，是它反射的东西，反正不是那一潭水。 我想到一个就是最近发生的例子，就是因为我看了那个小雀斑演的 Jekyll 豺狼， 我也看了，我特别喜欢， 对，好好看。 下次能不能请您来聊这个？ 我太喜欢这个。 对，我就看了之后，我就每天在小红书刷那个物料嘛，然后就刷到一些他的采访，我就刷到一个帖子，就是他讲说他怎么进行杀手的训练。他说他在伦敦做一些，比如说他去跟踪某个人，然后就是悄悄的跟踪他，不被发现。然后他其实就是一个图文的那种形式， 截图， 对，截图的形式，他就一条一条往下说，然后他就说直到他被几个中国游客发现。 哦，我也看到这个。 对，然后我就觉得 是假的吗？ 我就觉得我就是觉得他是 真的吗？然后我不是还发了一个微博，然后下面就有人说这个好像是合成的吧，然后我就困惑了，因为他确实在一些采访里，我看了一些他的上那种就是 night show 啊什么那种采访里面，他确实讲过前半部分是真的，我觉得这是可以求证的，我看过他的访谈。 但是中国游客 的部分，对，但是中国游客就是其实有点真假难辨，然后我也没有找到那个信源，然后我就觉得说你现在在网上获取，就是像建国刚刚说，到底什么是真的消息，什么是假的消息，然后这东西它其实是一个拼贴的形式，然后你确实没有办法去求证，就是好像你去求证这个你要用很多多余的劳动，比如说我如果要去求证他，我就得再去查他很多采访，然后去看他究竟在哪个采访里说了这句话， 你甚至给小雀斑写个邮件问一下， 而且实际上你没有办法穷尽这件事情。 对，我就觉得他就是增加了我们很多人的劳动，然后很多人在这种情况下他就会变得说那我就不想做这个劳动， 是 就是真的假的对我来说已经没有那么重要了。 嗯， 对， 但有时候我又觉得说这种假的东西它之所以会出现，它背后还是有人的真实的情绪和需求在里面，就为什么我们要创造这么一个假新闻，就比如说刚刚视野讲的这个例子，就是大家对于中国游客有一种善意的偏见吧，可以说，但这个假的新闻它其实就体现了，它也反映了真的东西，但这些真的东西过去它无法成为新闻，就比如说如果我们就想说这个事儿，那几个中国游客在街上发现的小雀斑这个事情，它无法在过去的这个新闻的体制里面它成为一条新闻，因为它不是一个事件，就是过去我们只报道事件，我们其实也不报道日常，我们也不报道情绪，这些它没有办法成为新闻，所以它就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它被压抑了，它没有办法被大家看到。那今天当然假的当然是不好的，就不应该去制造这样假的新闻，但某种程度上它成为了过去没有办法被书写被表达被看到的东西的一个出口。对，然后我记得我之前曾经看过一个他就是讲后真相的一个论文，是清华大学的一个哲学系的老师叫夏莹他写的，他就写说过去那种客观那种真里面它其实蕴含着一种暴力，这种暴力就是对这种情绪的一种压抑，我觉得他讲的其实还蛮，我还蛮认同的。对 对， 所以有时候我也觉得说我们今天好像确实有一个很强烈的需要去区分真假的一个需要了，因为假的实在太多了，假的也在困扰我们，但另外一方面我又觉得它里面确实也涵盖一些真的东西，只是说它用什么样的方式浮现出来，这个不是我们能够选择的一件事情。 我特别同意你刚才说的，因为我现在想想我们大学说关于新闻学所学的一切里面只有事件是没有人的，更没有什么所谓人的情绪，情绪根本不在我们所学的新闻的要素当中，我们只会报道在哪里什么时间发生了什么如何发生的，如果这是比如是一个什么灾难的事件，讲到人员的伤亡它只是个数字，我更不会去报道人的情绪，因为它不在新闻的那个要素里边，它不重要，这就是时代的变化，如今的人们他需要这些，就是我们对情绪价值要求格外的高，所以我会关注在这个事件当中具体的人他具体的细微的表达，放在这个时代他会认为是有新闻价值的东西的。 对，然后我也在想说媒介的变化确实也放大了这个部分，比如说我最近就是很想听关于韩国那个尹锡悦事件的一些梳理嘛，然后我就但是我打开我就发现很多都是一些男性的比如说评论人或者男性的学者一种非常男性的方式在讲述，比如说我听播客我听很多这种，我觉得他也提供给我了很多信息，我学到了很多，但实际上那个表达方式是让我不是很舒服的，就是说我会觉得说这种男性谈论政治的这种它其实是一个自上而下的视角，它我无法作为一个普通人我带入那个自上而下的视角去看待这一切，我会想说如果过去在文字的时代其实这个问题就会被变轻很多，就是因为那个文字它其实没有什么个人的 tone 在里面，没有个人的语调，没有个人的那种他讲话的方式他的视角在里面，我好像就只需要去看，我就当然肯定写作我觉得依然是有区别的，不是完全一样，但是它会小很多，但如果是一个人在对你讲它就变得被放大了很多这件事情。然后我最近就是听忽左忽右他请了一个女学者 啊，我也听了，讲得非常好， 他讲得非常好，然后我就忽然觉得说哦，对呀，就是 还可以这样讲。 我们需要的是，就是我想听的其实就是这个，但是 之前没有，或者说它很少，它在这个内容的比例里面占比很低。然后我就在想说，如果按照我们之前的刚才的分类的话，我从里面获得的是一种情绪价值吗？我觉得肯定有，就是一个女性的口吻，她看待世界的方式对我来说是情绪上更友好的。但我也觉得说这也是我在获取一种信息，因为信息本来它就包含着一种讲述的方式，包含着一种视角，那我就是想要获得这样一种信息。对，我觉得好像在今天它有点交织在一起了。 对，这是我现在才意识到，其实情绪是一种信息。 嗯， 我记得我们当年我大学，我大四还是大三，我就暑假寒假我会去央视实习，当时我去那个国际新闻实习，我们当时实习的内容就是我把头一天的新闻联播我选一条翻成英语， 哦， 然后配音。我当时翻的所有的英语的新闻的架构完全一样，它基本上开始跟结尾中间整个的过程是一样的，比如说今天在哪哪哪谁谁谁会见谁谁谁，宾主双方就什么什么问题达成什么什么样的共识，它都是那样的一些非常宏大的一些新闻。但是我从小我们学新闻，它其实你就会认为新闻就是关于宏大事件的一些报道，在宏大事件当中它其实是没有人的，它只有人类命运的一些共同的我们所关注的一些高屋建瓴的事情。所以这其实我这几年我的新闻观也在不断的被重新塑造，你会发现哦，曾经被我们在剪辑台所剪掉的那一切在这个时代被认为是有用的，我们当然认为这些是不需要被观众看到的，就是我们所有的准备的过程那些忙乱的过程是不好看的，但如今的观众会喜欢看这些越 messy 的越好，就你是干干净净的一切都剪掉的，那是不生动的没有情绪的不灵动的，这就是这个时代的新闻已经完全呈现出不同的样态了，但它的代价就是所谓的真与假。但是再重新回过头去看当年我看到的我们认为是真就是真的吗？因为真相它其实永远是有两面，是有另外一个层面的，取决你如何去解读它，站在什么角度啊，这些很有意思，我觉得新闻学很有意思。 对，而且那个真我觉得某种程度上它是被一种权威加持的，对，就是在那样一个时代一个权威的电视台通过一套权威的流程所生产出来的东西被认证为是真的，但那个权威其实也很重要，谁在说它也很重要。 而且我记得我们上大学的时候有一个外教有一次就给我们看一段，我记得是一段广告，然后看完之后说你们觉得好看吗？我们就说哦很难看不好看什么的，然后他就当时原话就说 Well shut up it's not talking to you 就是这反正也不是给你们看的，这个当时给我印象就非常深，我就意识到其实哪怕是个创作者你也不应该是很高傲的充满了霸权的就强行说哦这个是好的我给你看的是最好的，就其实你面对受众是不一样的，好与不好也不是由一个人决定的， 是 就像真相你会发现其实好像真相是有不同的版本存在的，这是我之前没有想过的一个问题。 而且我感觉就是这几年其实我们看待很多国际新闻的时候也会用一个不一样的视角，就像刚刚您讲的其实以前我们更多的是看一些宏大叙事，现在我们会看到里面的人，比如说当这几年我们讨论战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去讲说有多少具体的士兵，然后有多少女性有多少儿童在其中受到伤害，包括我们也讲过一个学者他其实就是会看在国际局势中比如说那些陪外交官一起出行的妻子 太太 对太太他们的生活是怎么样的，以在一个军事基地中随访的这些女性然后她们的生活是怎么样建立起来的，其实很多时候她也是围绕一个权威建立起来的，所以感觉就是这几年在看这些国际新闻确实会有一些不一样的视角。 我是觉得电视我作为一个电视从业者我认为电视最大的一个改变就有一天其实不光是王室所有的一切生活就是那种电视媒体和真人秀的那个边界已经没有了，就从1995年1995年是那个 OJ Simpson 案件，就当时那个 OJ 开着那个车白色的那个越野车然后在美国他们那个高速路上飞驰，然后后面很多警车追他，然后当时空中直升机从空中拍摄，然后所有的观众通过各个电视频道在看现场直播，那是作为我当时是刚刚开始做电视不久的一个年轻人对我震撼特别大。你会发现天哪，这个是生活还是电视剧还是新闻，它是新闻它是生活，但它也充满了比生活更加充满了戏剧性。从那一刻曾经有的那个屏障已经没有了，过去我们认为只要上电视它就很 decent 就特别得体已经不一样了 但如今你会发现，哦，有一天英国王室跟卡戴珊家族没有本质区别了。我们可以全方位的去看到它，那是在我认为就电视已经完全呈现一个新的样态，就从那一刻其实新媒体已经开始有某种程度的某种程度存在了啊，因为之后很快就会有手机可以拍照啊，可以录视频什么的，那是给我震动很大的。然后到了当然1997年戴安娜王妃葬礼也是一刻，还有我作为我那时候还在做新闻报道，做一些电视的新闻直播的一些报道，就2003年当时美国打伊拉克， 嗯， 那是给我震撼非常大的。因为你一边在报道的时候，你会明白你所报道的一切此刻几乎正在发生，尤其世界战争已经从并入一个冷兵器时代，就是你都不需要打， 嗯， 你就像很多时候它就是对准，然后远远当时已经开始用那种用无人机远程武器已经开始有了，然后你所有的一切几乎在同时发生。其实那时候坐在我在香港直播间里面在直播美国对伊拉克的那种轰炸的时候，你会觉得很不真实，他一切也就是像1995年在追 OJ Simpson 是一样的， 嗯， 就是严肃新闻其实已经跨越了那个门槛，已经进入了一个全面的直播的新媒体的真人秀时代了， 嗯， 这是跟我们当年所做的新闻学的学习是完全不同的， 嗯。 然后媒体就以这样的方式在更迭，然后再往前倒，我认为作为电视真正兴旺发达那一年，就它将取代所有的旧媒体，就1972年，1972年两个大事其实就宣告着某种旧媒体新媒体的交接。1972年一个，我记得1972年水门事件， 嗯， 然后1972年慕尼黑惨案，你会发现水门事件报纸，慕尼黑惨案是电视，也是基本上全程直播，当时我还没赶上，我当时太小刚刚出生。但后来我看报道，我意识到，哦，那是一个新旧媒体的交接。 嗯， 那如今我作为媒体从业者，又在面临这样的一个新旧媒体的交接的一个时代。 嗯， 但其实每一次交接，旧媒体都没有完全的被落下， 嗯， 它以某种方式又存活了。 嗯， 从我做电视那一天开始，就不断地听到广播要死了，报纸要死了，什么要死了，但它其实会死一批。 嗯， 但是还是有一些以新的方式存活下来， 嗯， 而且活得很不错。 嗯， 这我是觉得就是媒体它自身的一个不断的更新的一个过程， 嗯， 我觉得很有趣。嗯， 那我很好奇您现在如果要浏览新闻的话会看一些什么样的媒体？ Fox 和 CNN。 当我需要一些情绪的调节我会看，然后我最近比较正常的时候他们俩我都不看。我可能看 Sky、oh. BBC 半岛也会看一下， 嗯， 但可能因为我学新闻出身，我有一个很神奇的能力，我全都知道，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好像我貌似最近我并没有看什么报纸。常常我也会夜深人静我突然反思，我说哎，我这个事儿我为什么会知道的，而且我不断在跟进，而且各个信息源我都知道，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而且 职业的一种， 我也不出门，我不出门， 职业的习惯 是职业的习惯，就我会不断，就是你职业的习惯，你会有一种信息焦虑症，你很怕你不知道， 嗯， 你很怕你缺掉某个信息源，特别是现在，以前我只要看几个，我大概能够确认这个信息是可靠的， 嗯， 那如今你还是会有一些 要看很多， 其实还是看了很多，但你只不知道在什么情况之下你吸收了，嗯。 嗯， 一些下意识的观看， 一些下意识的，然后你会本能的你自己有一个梳理的过程，就你又去粗取精， 嗯， 你知道哦，这个是假的，那个是真的。 嗯，我在读新闻的时候，因为我之前做过一段时间摄影记者，我记得在学校读书的时候就有教新闻摄影课的老师说，如果你今天要拍10张片子，你早上要至少看100张片子，就是你要先通过看来学习才能拍出好的照片。然后我就发现 现学吗？ 他的意思就是每天都要看。就是你今天不管出多少， okay. 你都要看10倍于他的照片。 但是你要看和这个主题相关的吗？ 不，就任何照片， 感觉是一个语料库的培养。 对对对，就是因为他没有一个固定的素材让你去学习，他就让你尽量的通过大量的看片来让你培养出来，你能意识到什么是好的片子，或者同一个新闻事件里哪个是好，哪个是不好。然后就是这个习惯我保持了非常多年，直到 可能两三年前我才不会每天早上打开那个图片库在看照片。 嗯， 所以就是那些年每年比如美联社法新社选出年度照片，我就发现我都看过，就我也不知道它可能具体对应着什么新闻事件，但是那些照片我都眼熟。 嗯，有点像如果我今天要见外国人，我就会在前一天晚上看一晚上美剧。 为什么？ 就是我进入那个语境，就是我进入一个说英语的语境。因为平时我们很少会说英语嘛，然后就是一旦我看一晚，我第二天张口说什么都是英语，一张嘴就是英语了，已经。 给大家提供一些实用的 tips。最后也想问鲁豫老师，就是您刚才提到其实是媒介形式不断的在变，可能我们在适应他们，然后在不断的学习怎么用新的方式使用他们。但是我们这些年有一个感受，就是这些不同媒介上的语言其实也在发生变化。我们三个这些年就经常感慨自己就是老了，有的时候你看一些更年轻人用的社交媒体一些平台，你会听不懂他们在讨论什么在说什么，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有一些适度的放弃，就是我听不懂我就不去听了，或者说我就把这个东西翻过去，我就做我能做的事情，然后保有我认为这个好的语言。所以也想问您，会有这种被时代浪潮抛弃的恐惧吗？或者您会有这种语言的洁癖吗？ 我会有语言洁癖。 嗯， 我比如说经常别人说，哎，我今天要发一个什么东西，你给我一句话，我说你给我一点时间，就哪怕这一句话我需要我自己一个字一个字把它给写出来。我不太能够接受别人帮我写好，我这句话未必写得最好，但我希望是从我的笔下流露出来的。我有语言洁癖，但是我相信任何人的语言文字它一定会被这个时代在不知不觉中所影响，这个影响是不可改变的。但是有一些是你可以接受被改变，有一些是你无法接受的，所以我大概我不能接受的我会完全的抗拒，我也不试图去接受。但我基本能够了解吧，我只是不大会去使用，但是有一些可能也还是会有一些潜移默化的影响，会成为我们词汇的一部分。比如说以前有一些旧有的语汇，我会发现已经不太适合这个时代了，我会完全把它割舍掉，我要忘记我的肌肉记忆，这个词我不再用了，我已经决定不再用，因为我不再接受了，它是错误的，我有一些这样的改变。然后有一些新的词汇是在我不知不觉当中可能重新使用的，这个一定是有的。 嗯， 但有一些是我完全不能接受的。但我可能，我想有没有什么不懂的，可能偶尔还是会有，比如偶尔打开微博，比如有些热搜的词每个字我都认识。我发生过几次，每一个字我都认识，组在一起我瞬间不会断句。 谁又不 认识？就是因为他的主谓宾每一个词那个人那个剧或者什么事件我都不知道是谁。 建国经常有这样的感受， 是吧？对，后来我特别坦然，我想，哦，因为像我们老师说的 Well shut up， 对 It's not talking to you。 就那瞬间我就释然了，我不认为是我落伍，只是我们不同的领域。嗯， 对，不同的领域。我有的时候打开热搜连这句话里哪个是人名我都看不出来。 那天有一天就是跨年，我们几个朋友吃饭，然后他们点了一个菜，我看着我们几个人看菜单就愣了。五个字，第一个字是增加的增，第二个字是城市的城，第三个字是迟到的迟，后面是蔡新。 哦，增城，就是因为增城是一个地名。 对，但是瞬间你瞬间他怎么断句，我瞬间是懵的。 那迟是什么意思？ 对啊， 我觉得应该就是迟菜心吧，就是 迟菜是一种菜， 不是，应该是菜心是一种菜。 你看 然后我觉得迟是修饰菜心的， 我是这么理解的， 就是一个晚的菜。 对，我觉得迟可能是某种它是个定语， 对 或者是个副词，我不知道。总之我瞬间用我的英文语然后中文瞬间我解读，然后大家都表示很困惑。 我觉得这也是一种职业病，就是看着他就开始分析他。 对， 但这个时候我就去看一下菜单下面的那个英语，他有的时候会有 会比较直接。 是的是的，我上一次发生用英文去解读中文是有一次看昆曲。 哦， 瞬间我认为天哪，我说我就是中国文化博大精深，英文就特别简明扼要，言简意赅， 感觉很 make sense。那我们今天的聊天差不多就到这里， 太开心了。 对，其实还想继续聊下去，就下次想约鲁豫老师聊一期 Jack。 哇， 我看 Jack 我在盼第二季。 对，就真的非常好看， 然后最后一集我觉得很爽，因为有一个角色我非常让我很不爽，我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那个角色， 女主角是吧？ 我觉得她 给我一种非常复杂的感受，因为其实网上对那个女演员的攻击很多、 嗯、啊，我觉得特别那个，但是她这个角色是不讨喜。 首先 我 也不 写的不， 对，我觉得是角色的问题、嗯，就是她在一个相对来说还比较完整和多面的男主角的对面放了一个非常扁平化刻板印象的女主， 嗯， 对，就导致他们之间那个 rivalry 非常的不平衡，然后所有人都会忍不住的同情这个。其实在道德上更加站不住脚的这样一个男主，然后反而对这个正义的化身非常的嗤之以鼻、 嗯、 就是他这个剧作很不平衡的一个、嗯、 我还认为剧中就是那个最后我、哦、不能剧透哈，就那个男的游泳那个 IT 大佬、 嗯、 要做那个 flow 的那个 IT 大佬、嗯、特别像 Lex Fridman、 嗯、 特别像 Lex Fridman， 就是那种精英然后高智商然后生活非常的克制、 嗯、 很有自己的那个就是锻炼然后生活作息非常严格、 嗯、 甚至很严酷、哦、我觉得特别像 Lex Fridman。 我想说那个演员在王冠里演的是戴安娜的最后那个男朋友、 啊、 哈洛德那个继承人、 啊、 对他 还 出现我就觉得好面 熟。 他还演过追风筝的男孩。 哦， 世界是普遍联系的。 下次来聊一期这个， 因为你想他是那样的一张中东人的脸嘛，然后基本上所有中东的角色什么的都是给他的， 哦、 可以。 嗯 好，我们今天就非常非常开心，我觉得就是和鲁豫老师聊完也获得了一些安慰，因为我感觉就最近这两年我经常会焦虑自己听不懂很多网络流行语，而且我觉得去年我也很努力的在追赶一些热点、 嗯、 然后后来发现其实一切是徒劳，我觉得今年我会 It's not for you It's not 对 It's not talking to you 对 It's not talking 今年我很早就理解了 对 好吧，那最后还是推荐大家去读鲁豫老师翻译的这本替补， 是然后期待鲁豫老师新的译作， 是的、嗯、我这本书在进入第二稿第三稿，然后今年的3月8号会出版。 哦， 期待、 嗯、那应该比你们俩的还早一点 我在第三稿了已经 好，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啦，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拜 拜 拜拜。 Goodbye to you my trusted friendWe've known each other since we were 9 or 10. Together we've climbed hills and trees, learned of love and ABCs, skinned our hearts and skinned our knees. Goodbye my friend, it's hard to die when all the birds are singing in the sky. Now the spring is in the airGirls are everywhere. Think of me and I'll be there. We had joy, we had fun, we had seasons in the sun. But the hills that we climbed were just seasons at a time. Goodbye, Papa, please pray for me.